何处？不得， 还我钱！ 我还，我还！ 算了算了算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 两个还是你风流。欢迎。我们哥俩、哎、 都回来，都回来。 欢迎，我们还送信不？ 哎呀，不送了。 欢迎，欢迎你到我家来做客。那不过你要堂堂正正、大大方方走前门，千万别再钻狗洞子了。 哎呀，桂嫂，别骚我了。 王爷，只要你尊重女人，没有歪的邪的，我们大家还会善待你的。 是啊。 哎呀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！ 有花爷这几天的笑话祝酒庆，我们大家一定玩得非常开心。 我请客，我请客， 我掏钱，我掏钱。 OK，OK。 评剧《风流娘们儿》到这儿就全部欣赏完了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继续欣赏豫剧《考红》，常香玉扮演红娘，潘玉兰扮演莺莺，孙玉菊扮演崔夫人，马兰香扮演张生。 就因为呀、啊，那一晚上啊，才得见了相思病就有苦也难当，如今找到病房把病探望，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如膏肓，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待心呐、啊，你请他到咱书房，你小姐他若是把他良心无常，说一句叹一声泪如雨降啊，同得了肝肠，且慢说呀，有情人就伤心难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出不去了，要快说 端下马， 去吧。 是。 可说红娘啊，红娘，倘若我那女儿被你领坏，老身岂能与你甘休罢了不成？红娘走来。 胡廷妃儿唤上前问根源。 Oh, my God.

情义，俺自悲伤啊。 Thank you.